直到充军的时期，莫纳协半支派的子孙居住的地方由巴商直到巴尔赫尔孟、瑟尼尔和赫尔孟山，他们人数众多，他们各家的族长如下：厄斐尔、伊史、厄里尔、阿次里尔、耶勒米亚、何达维亚和雅迪尔，都是英勇的军人、出名的人物、家族的首领，但是他们却背叛了自己祖先的天主，而侍奉了当地人民的神。这些人民原是天主曾在他们前所消灭的，因此以色列的天主激起了亚述王普尔及亚述王提格拉特佩勒瑟尔的心，将勒乌本人、加德人和莫纳协半支派的人掳走，送到哈拉、哈波尔、哈拉和哥参河一带，他们直到今日仍在那里。勒卫的儿子格尔雄、科哈特和莫纳黎，科哈特的儿子阿莫兰、伊兹哈尔、赫贝隆和乌齐尔，阿莫兰的子女亚郎、梅瑟和米利昂，亚郎的儿子纳达布、阿比胡、厄勒阿扎尔和伊塔马尔。厄勒阿扎尔生佩乃哈斯，佩乃哈斯生阿比舒雅，阿比舒雅生布克，布克生乌奇，乌奇生泽纳西亚，泽纳西亚生莫纳约特，莫纳约特生阿玛利亚，阿玛利亚生阿西图布，阿西图布生扎多克，扎多克生阿西马兹，阿西马兹生阿扎里亚，阿扎里亚生约哈南，约哈南生阿扎里亚。他曾在撒罗满与耶路撒冷建的圣殿内任司祭职。阿扎里亚生阿玛利亚，阿玛利亚生阿西图布，阿西图布生扎多克，扎多克生沙龙，沙龙生希尔克雅，希尔克雅生阿扎里亚，阿扎里亚生瑟纳雅，瑟纳雅生约扎达克，约扎达克在上主界拿布高使犹大与耶路撒冷人充军时，也被掳去充军。